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2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于时创家居装饰集团京津冀大区的市场总监雷红，咱们大家都叫这个红姐啊，哈， 对，已经是老朋友了， 哎，老朋友了，红姐你好。 嗯，周杰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那实际上说到若干年前呢，有这么一个广告词叫28800精装搬回家， 搬回家 啊， 对， 应该说呢，这个广告词是谁来做的呢？就是时创公司。 对，就是时创。嗯，在2005年的时候，就一下子通过广播的声音啊，发散到整个这个京城的大街小巷里头。所以当时一时就是这个风起云涌啊，算是。 没错，这个广告到现在我也是记忆特别深刻啊。可以说，随着这个广告呢，咱们时创装饰呢也走进了千家万户。当然说是时过境迁，那个时候是2005年，这么一晃的话呢，现在已经有13年，这个离那个时候那个广告已经有13年了吧？ 对，事实上这个时创呢，是从1999年开始就注册了这个公司，然后以这个工装作为切入点，进入到整个这个装修的这个行业。 那就是说，这个公司从成立到现在已经有19年了。 对，19年的历史了。我觉得其实这个历史可能跟这些老字号啊、百年企业可能没法比啊，毕竟十几岁。但是呢，随着这个，因为家装这个行业，包括装修这个行业，是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包括商品房的发展，逐步的这个发展起来的。你像我们这个商品房真正在中国也就20几年的历史。所以时创的这个19年实际上伴随着中国商品房20几年的历史的发展变迁而发展的。 是的。 所以我们还其实很荣幸的能够参与到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大潮中哈，这19年的这个历史。所以我们也掌握到了很多这个就是真的是业主客户这个装修家庭的一些喜好偏好注意点，包括他们可能曾经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 其实作为一个装饰公司来讲哈，伴随大家能够将近快有20年的时间哈，也说明了它的这个规模啊，它的这种品质和这种市场的认可度哈。那今天呢，我们再跟大家回顾呢以前的一些历史啊，其实感慨也是颇多的哈。当然了，也积累了很多装饰装修这些方面的一些经验。那么如果大家对于装饰装修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也可以哈打我们的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呢。电话呢是67684个9，67684个9。注意啊，凡是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 您都可以获得紫砂生态养生杯一个，这个真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大馅饼，是吧？ 大好处是吧？ 大好处，只要打这个电话哈，既回答了您的问题，同时呢，您还有奖品得到啊！打6768-49，关于装饰装修方面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呢询问。另外，也可以获得紫砂生态养生杯一个。另外我知道呢，咱们时创啊家居装饰集团呢，走过了有19年的时间了。 对。 在这个当中呢，确实也经历的非常多，也为我们的消费者呢做了很多的事情。那其他的咱们先不说了，因为有点远了哈。 是， 好汉不提当年勇啊，咱们说现在吧。比如说这个上我们节目呢，就有很多次了。为什么呢？主要是向大家来说明呢，就是我们最近的活动连连， 对， 是吧？ 对， 本周六我们又有活动。 对，本周六我们的活动是这个时创19周年的一个庆典。 嗯， 我们的这个大的主题叫一诺千金九重礼。就是给大家一个真正的一个承诺， 承诺， 包括还有九重大礼送给客户。 对，这个名字是非常明了啊，就是时创19周年庆礼，一诺千金九重礼。一会儿呢，咱们就这个活动的情况跟大家再细说一下哈。 对， 当然了，大家呢可以打电话，刚才说了。可以询问问题啊。另外呢，如果大家想报名参加我们本周六由时创家居装饰集团举办的这个时创19周年的庆典一诺千金九重礼的活动，您可以报名参加，也是通过这个电话来报名，是吧？因为呢确实人非常多，我们要事先了解呢大概的人数，因此一定要报名。我说一下报名电话啊，是6768-49 6768-49，可以问问题，可以呢报名，同时您还可以得到紫砂生态养生杯。 对，也可以这个跟红姐互动哈，可能现在红姐接不了电话，但是一定会有工作人员记录下你们的电话，有任何问题你们可以提问，工作人员解答不了的，红姐也一定能够解答，因为我在每个周的周末都举办这个红姐的装修讲座，包括我自己个人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因为大家玩微信嘛，都愿意看一看，利用这个闲暇的时间， 也是多一渠道跟大家进行联络， 对，包括。 为大家服务， 对，包括为大家服务以及多解答大家的问题，所以其实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关注红姐聊装修这五个字哈，可以搜一下红姐聊装修这个微信公众号。 那我也给您商务商务啊。 好嘞， 咱们这样，这个微信注意啊，在手机的微信号当中来搜索并且关注红姐聊装修这个公众号，只要您关注了这个公众号，您就可以到店来领取绿植一株啊，来领取绿植一株，所以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的礼物啊。注意要关注红姐聊装修这个公众号，这个红您是那个 彩虹的红， 彩虹的红啊，一定要注意是彩虹的红，红姐聊装修。 对，因为我本人叫雷红嘛，这个打雷过后下雨出彩虹，这是一个流程，也是一个美好的现象。 出生的时候父母啊就给你起名字，就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寓意啊。 对对对， 彩虹出现， 对，所以是彩虹的红，红姐聊装修。 好的，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公众微信平台，大家也可以登录啊，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本周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呢搞的这个活动，叫做时创19周年庆典一诺千金九重礼的情况。大家依然可以打电话进行报名，6768-49 6768-49。好，那说到这个一诺千金啊九重礼，咱们先来把这个名字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吧。这一诺是什么 啊？首先说这一诺千金啊，这个一诺叫做三大承诺，入合同，环保不达标，100%赔付。这三大承诺是什么呢？第一，板材，我们能够承诺板材一定是低于国家标准。现在我们的这个甲醛含量是，板材的甲醛含量是 1.0 毫克每升以下，而国家的标准是 1.5 毫克每升，所以我们是非常的这个低于，并不是仅次于，而是很多啊，就1/3嘛，至少这个低于国家标准的1/3。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板材，地板的话呢，就是我们要这个优于国家标准的这个3倍，不达标 产品白送。 嗯 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涂料，利用了是这个，就我们使用的是提丹的西班牙进口的提丹漆，它是零 VOC， 嗯， 它的这个检测报告上面写的是未检出 VOC。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对于这三个类别作为承诺呢？首先我们看到板材，其实所有的这个板材家具啊，在这个家里，你看比如一个100平米的房子， 嗯， 它基本上要这个家具大概得300多平米展开面积，这么大的一个使用量，如果说不达标或者说将将达标的话，其实它在这个叠加的这个过程中，它会有重复的污染， 嗯， 所以我们会这个不遗余力的去降低板材的甲醛的含量， 嗯， 所以我们要承诺这300多平米的这个板材一定要是环保的， 嗯。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地板，现在的这个消费者越来越多的愿意使用地板了。那么地板在全家这100平米的这个建筑面积，使用面积怎么也得有个80吧， 嗯， 这80平米我们再刨了厨房卫生间，怎么也得有个70吧，这70平米的。这个这么大面积的地板，而且我们这个经常在上面踩踏游玩，甚至可能孩子们会在地上打滚儿。 对， 那你说这样的 一定得耐磨， 一定得首先是健康环保， 对， 其次就是要耐磨，对吧？那么当然地板还有很多种了，实木复合、强化等等各方面啊，加红姐的这个红姐疗装修什么都有， 嗯。 那么地板我们要承诺是环保的，那么其次就是涂料， 嗯， 一个100平米的房子顶和墙面的这个涂的面积至少要280平米， 嗯， 这么大面积的一个涂装，那如果不环保，每天我们在卧室、在客厅、在餐厅，我们呼吸着如果不环保的这种涂料的味道，那真的是太难受了， 嗯。 所以红姐去承诺一诺，一定是这个大面积使用的产品地板，然后这个涂料， 嗯， 板材，这三项是环保的，且要写入合同的，包括怎么承诺呢？叫环保不达标，100%赔付。 嗯，大刚您提到这个一诺千金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是吧？咱们这个一诺呢是三大承诺入合同的啊， 对， 它不是说这口说无凭，咱们要入合同的， 白纸黑字盖红章， 就是环保不达标是100%就赔付啊。刚才您提到这三项内容啊，都是在装修当中，在家庭生活当中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哈。比如说板材是答应的是国家E1级的标准，甲醛含量的是不能够超标的啊。另外这个地板呢是优于国际说3倍，不达标产品白送啊。另外说涂料呢是零 VOC， 不达标施工全额免单。这个一诺可真的说的挺绝的啊，就应该说把你们的后路全都给堵上了。一旦之前出问题的话，那可真是这个100%的赔付啊。当然这个赔付不是目的，是吧， 嗯， 啊，关键是让大家整个的装修过程呢一定要是环保的。 对， 嗯， 那么我们再聊一聊这个九重礼。 嗯， 九重礼呢就因为庆生嘛，我觉得就一定要派发一些大的礼品给到客户哈， 嗯。 首先呢我想讲一讲这个我们要送出一个净泉保洁这个项目， 嗯。 那么我们装修完之后啊，家里边其实乱糟糟的，就是有肯定有灰尘呐，然后有土啊等等的。那么好了，我们要送一个开荒保洁给到各位， 嗯， 那么让各位别那么 免费的是吧？ 免费的， 嗯， 送给九重礼嘛，或送给客户的嘛，啊，一个是开荒保洁，第二个呢叫净泉保洁， 嗯， 就是我们已经非常环保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你家更加的这个清洁，所以我们会做一个净。净泉的一个处理， 这个泉是甲醛的 泉，甲醛的泉和就是所有的泉类， 嗯， 所有的泉类我们都要进行这个处理，所以我们这第一重礼就叫做深度净泉保洁。 嗯， 那么第二重礼呢就要送给客户一个从德国进口的贝氏的净水器， 哦， 你知道周老师你知道吗？就您先说您家房子的房龄有多少了？ 我家的房龄的话呢，2005年装修到现在也有13年了， 13、14年了 。 这个2005年是刚盖起来是吧？ 对，不是2005年是装修的 啊，2005年装修的， 对， 可能还 要 更早。这房子盖起来十几年了， 对， 有这个数据统计啊，如果是长达这个5年的房龄， 嗯， 那么它在这个水管里边滋生的这个细菌， 要滋生细菌呐、藻类呀、重金属的这个含量就已经非常多了。 哎，这个应该是可想而知的。 对，那么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整个这个房产上，超就是五年到十年之间呢是10%几。那么这个在10年到30年之间呢就要占到70%几。 嚯！ 啊，然后在30年以上的就占到将近10%。所以其实我们到了五年其实是一个坎儿啊，对这个整个这个水稻的这个考验其实是一个坎儿。那么其实这个水的污染，从源头来说，制成自来水它其实是有氯的氯气。所以你看我们浇花也好还是这个养鱼也好，都要先把这水晒一晒，哎，把这氯气晒出去，然后再经过主管道高层水箱，再经过有可能小区里头这个水塔或者蓄水池等等的这种污染，然后再进入到你家的这个水管里。那么这多次的这个污染，其实现在虽然很多人不喝了这个自来水了啊，但是他用它洗澡，用它刷碗，那是在晚上其实是有这种残留物质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外面主管道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但是我们一定是可以改变我们自己家里的管道的。所以自己家里我们用的是这个紫铜的水管，它可以90%的抑制细菌的滋生，并且呢再送一个末端的净水，就在你这个水流出来之前的那一刻我再给你做一次净化。所以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个一个礼品，就是德国进口的贝氏的净水器。那么这是第二重。第三重呢，就是这个工艺的一个升级。我们把这个水泥砂浆铺贴这个瓷砖的方法啊，现在升级成为薄贴法。赵安，你知道薄贴法，它可以让这个地砖，这一般的地砖，这个 地砖上墙， 对，一般的地砖是8公斤，一般的墙砖是3.75公斤，那么这样的一个重量的是基本上乘2.多倍，将近3倍的这么一个重量的增加，那么这种薄贴法就可以上墙，就直接让地砖上墙， 就是它那个粘贴的非常的牢固， 非常牢固， 也并不是说特别厚哈，后面的并不像原来比如说水泥啊、砂浆啊什么那些弄得特别厚 对, 对，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水泥砂浆它容易脱落吗？它其实受这个气候温度的影响，受这个工人的这个手艺的影响，其实还是很多的。你比如说这个瓷砖哈，瓷砖其实它是在铺贴之前它是要喝水的。为什么要喝水呢？是因为如果它不湿润的话，它会吸收水泥砂浆里头的水分。那就让水泥砂浆呢速干之后它就粉化了，就粉末化了。粉末化之后，那你自然粘度就是粘性就不强了。 对， 那就要看这个师傅知不知道瓷砖喝多少水。 对 啊，然后包括你空气干不干燥等等各方面的，这都在这里头。 那这种所谓的薄贴工艺用的是胶吗？ 里边含一部分的， 是一种什么物质啊？ 里边含一部分的胶，它是成品的这种物质，它是成品的，到了这个工地。它就是一袋一袋的这个成品，打开之后直接就可以使用的。 是那种像那个直贴砂浆那样的感觉吗？还不一样。 类似于那个，但是比那个的工艺要更高明。 物质还有些区别。 对，会有区别。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就在这个技术层面上，我们要做一个升级，就不要让它受到这个温湿度的影响、气候的影响以及这个工人手艺的影响，就不要受到影响了。所以我要送给客户们第三重礼，就是我完全升级成为这个薄贴法。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的主材卫浴瓷砖的各项升级。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打进电话来咨询一下，然后包括可以这个到现场来看一看。 现在大家可以就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676849，是吧？676849，大家可以打电话问问题，同时呢还可以报名。另外的话呢，您打了这个电话呢，就将获得紫砂生态养生杯一个。刚才您说的是第四层礼啊，就关于卫浴瓷砖升级这个事儿。 对啊，那么还有就是每千家万户啊，他要装修一定不只是说这个室内的居室就完了，他肯定还想防盗门啊，然后更多的人愿意装这个新风系统啊、地暖呀等等的这些设备类的。那么好了，我们实创其实是一个大的一个平台，它可以去这个吸纳 好的品牌、优质的品牌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那么实创的这个每满一万返500元的这个券，就其实就可以让消费者既满足了家中的需求，又能够拿这个券实实在在的去买防盗门啊、地暖呀、新风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就试想一下，一个这个十几万的装修，那送这个十几乘以五嘛，几千块钱、上万块钱，你完全是买门都有富裕了，你还得在 这个省的费用还是蛮多的， 非常多，非常多。所以这个联动的这个券是非常实惠的。那么同时我们还有就是装修的管理费打五折，以及听周老师咱们这档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打进电话的话，可以享受免费装修的这么一个优惠政策。 这个事儿我得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说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打进电话，您就已经定了装修的，就可以免除设计费哈。我记得原来说是设计费八折，那现在咱们节节升级，只要您打进电话说我要跟实创合作来进行装修的话，那咱们的设计费呢是免除的。我这件事我没有说错吧？ 没说错啊。对，您看的那份那个提纲上确实写的是八折哈。 对， 没有错，没有错。就是我刚刚申请了一下，跟我们的销售总监聊了一下， 咱就免了， 还是对。免掉设计费。 来，咱们打这个电话啊，67684个9，67684个9。 对， 刚才您说的这个九重礼当中已经说了不少， 七重 了。那么第八是什么？ 就是互动的礼品，因为为什么要增加互动呢？其实它就是一个你即便不签单，你来到实创，你签到我就送你一份礼品。然后呢，你可以带着孩子、父母、老人一起啊，来实创过一个美好的周末， 就是像见面礼儿似的啊，见面礼儿， 这个过一个美好的周末。我们有这个儿童的娱乐区，还有整点的这个抽奖，其实特别像一个嘉年华。你是不是在实创装修都没有关系，我邀请你来参观我们的新的样板间，我们的这个一些讲座，包括环保的一些展览，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 VR 的特效的展览，你来参观了，你了解到这个装修的一些知识和内幕了。我同时还有整点的这个礼品送给大家，所以这就像一个嘉年华一样。 是的， 那么包括你 大 party 哈， 对，一个大 party。所以我这个人白羊座嘛，可能比较特别爱这个对，特别爱玩这些游戏啊什么的。那么包括还有就是你签单了，自然还会有各种礼品送给大家。所以这个是我要说的这个一诺千金和九重礼。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或者说想报名参加我们本周六的由实创家居装饰集团主办的这个实创19周年庆典一诺千金九重礼的活动，您呢可以打电话进行报名啊。另外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电话呢来进行咨询。那只要您打这个电话67684个9，67684个9，您呢就可以得到生态紫砂壶一个啊，这个是紫砂生态养生杯啊，确切的说是紫砂生态养生杯一个啊。另外只要是您打这个电话，您说了啊，我愿意跟这个实创合作定下来装修的，那么您装修当中的设计费是全部免掉的啊，这个优惠的幅度啊是非常大的。另外在这里呢还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了红姐聊装修啊，这个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雷红嘛，雷总 啊， 对，咱们就这个说的亲热点就是红姐了，我今天都叫红姐了啊。所以呢咱们就红姐聊装修这个公众号，那个红是彩虹的红，您就可以到店领取呢绿植一株啊，所以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的礼物。当然了，这次活动呢还依然是在实创装饰马甸整体家装体验馆，就是在西城区黄四大街23号北广大厦的8层。当然了，对于这个地点不太熟悉的话，也可以打电话67684个9具体的进行咨询。来，咱们先回答几个问题啊。咪咪说了，说已经选择实创了，但是呢没能参加这次周六活动，还送九重礼吧？是 呀，那这个可能我们每一期的活动不太一样，政策不太一样。不过我觉得你可以加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跟我互动 一下， 你跟我商量一下。毕竟我还有一点点小权利。 而且我发现这个九重礼里边，其实我觉得只要跟你们合作，有些内容你是应该保的。 对，可以是这么讲的。你看，您看这个，你看，比如说深度的竞选保洁， 对呀，对呀， 因为你看为什么我它是跟我的承诺相关的啊？我的承诺是要把三项的环保承诺写入合同的，我要给大家一个极致的这个舒适健康的环境的。所以你看，我既送这个净水，我要又送这个这个环保的这个净泉，我要又送这个公益的保贴法的升级等等的。所以我特别希望给到大家的一个舒适的美好的环境。其实周老师您发现没有，我上您的节目很少去讲我们流行趋势怎么样的， 是是 色彩的怎么怎么样，我很少讲这些，因为这些其实都是锦上添花。 而且这些内容呢往往是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您有些东西要跟大家进行交流。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要面对面去讲的。 是是，因为有些实际的一些东西要摆在那儿，还要演示， 才能够看得到 啊，亲自体验的。 对，而一些硬货干货才是我真正的想给到客户们，给到听众朋友们，跟周老师您详细的咱们聊一聊的事儿。 来，这个咪咪还问说，量房以后几天出这个设计图？ 一般量完房，看您的房子大小了。如果您是一别墅的话，可能时间要长一点，因为牵扯到这个实用性啊，可能得要6到7天。但如果要是面积100平米左右的话，2-3天的功夫就应该能出来了。 来，另外一位泽的听众朋友说，70的建筑面积半包大概多少钱？ 70的建筑面积，那其实我们是按照这个实测面积，也就是说像你家这个擦地的面积啊，都不是实用面积，是这个实测面积。实测面积大概也就50多吧。50多的话是半包。半包的意思就是不加这个家具咯。 对。 基本上就是一个。 就是、主材自己负责。 主材应该含。它的 半 包的意思 它实际上半包是这个人工费和那个辅料。 主材不含吗？ 主材不含。主材的话一般都是业主自己来做。 它半包可能还是要含主材的。我建议它含上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些这个它这个主材是要跟施工很多东西它是要衔接的。我家具你不含倒是也可以。就是说它如果有自己的家具嘛，好多老房它有自己的家具。但我还是要建议含主材的。那么如果是含主材和这个基础施工的部分的这个费用的话，50多平米也就不到10万块钱， 70平米， 可能70平米， 对， 那可能应该是5万-6万块钱吧， 哦，那 基本上就很便宜了，而且这个门、橱柜都是用我们巴赫曼自己工厂生产的，所以你这个质量是非常的能够得到保障的。 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咱们上半段先到这里，但是大家打电话不要停啊，您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而且只要报名呢就有很多的优惠等待大家，而且只要报名就有一个刚才我提到一个养生杯啊，自杀生态养生杯送给您。好，我们的电话是6768-49 6768-49，赶快拨打电话。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处主任翟玉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 保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14、15、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思贤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是周三，是我们说家装装饰的时间。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时创家居装饰集团京津冀大区的市场总监雷红。红姐你好。 哎，你好周杰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那实际上呢，这个时创家居啊，刚才提到了哈，他们在若干年前曾经有一个广告呢，叫做28800 精 装 搬回 家，所以这个广告当时是火了。那随着这个广告的话呢，家居装饰呢也走进了千家万户。我看了一下，实际上咱们时创这个品牌的诞生呢是在1999年，但应该说到今年呢已经有19个年头了。 对， 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呢，我们在本周六哈，本周六呢时创将举办一个叫做时创19周年的庆典，一诺千金九重礼这么一个活动。 对， 那具体的这个地点啊，依然是在时创装饰马甸整体家装体验馆西城区黄四大街23号北广大厦的8层。那么这个呢，也是回答了黑白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时创19周年的庆典地点在哪儿啊？哎，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那如果呢大家不知道的话，没关系，大家可以根据呢您家住的情况呢，然后打个电话问一下啊，来问一问呢这个怎么走啊，路程怎么着啊，都没问题。我们这个电话呢，同时也是报名电话啊，是67684-9，67684-9。注意，只要打这个电话，您就可以领取什么呢？就是紫砂生态养生杯一个。那这是特别好的一个礼物，是吧？打一电话得一礼物，是吧？ 对，没错。 另外还有礼物呢，就是说，只要您微信关注了咱们红姐聊装修的公众号，您呢就可以到店的领取绿植一株啊，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礼物了啊。那依然呢，大家可以打着电话啊，也可以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电话是67684-9，67684-9。刚才呢，咱们红姐呢为大家解释了说，说这回呢，咱们这个庆典呢叫做“一诺千金九重礼”哈。这个“一诺千金”这一诺，实际上更多的是从环保出发。 对，是从这个生态的家居出发，因为其实还是很希望能够给大家就是朋友们啊，就是能够提供一个 健康的家居生活。那么千姐九重里呢，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得到实惠，来参加这个活动得到实惠。包括我们从这个板材方面、地板方面和涂料方面，我们会有三大这个环保的承诺，而且是写入合同的。那么我们九重里呢，会有这个各种管理费的折扣，返券，包括还有这个净泉的深度保洁和德国贝氏的这个进口的净水器，各方面吧。你看我的这个礼品也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健康环保相关的。 没错没错。而且呢，这里边既有这个设计费的免除哈，也就是说我再提醒一下，如果大家打这个电话的话，您决定已经跟这个咱们合作了啊，已经跟时尚合作的话呢，那凭这个电话您的设计费就全都免除了啊。这是设计费的免除，另外呢装修管理费的五折呀，还有庆生的这个红包啊很多，另外呢还有这个主材升级呀，还有这个工艺的升级呀，以及深度的净泉保洁呀，免费的赠送德国贝氏净水器呀，以及咱们签单礼呀、互动礼呀等等，这么九重的礼品等待大家哈。另外在这次活动当中呢，我们还牵手了很多大的品牌到场，为大家联合线上的就是最优惠的一些礼品。 对，因为时创其实是一个很对，时创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高品质的一个家装的服务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会吸纳很多优秀的这个主材品牌来进驻到时创的这个套餐系列里头。比如说像东鹏瓷砖啊，这个冠珠啊、陶一郎啊等等这些国内的知名的品牌，包括地板有艾格啊、卢森啊、北美风情啊等等的，那么还有像卫浴有高仪、法恩莎、科勒等等各方面吧。那么辅材类的其实就更多了，而且很多都是这个进口的，比如五金是 Bloom 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水管是天利的，并且这个水管里头其实含这个紫铜的，它其实有抑菌的效果。我们选择的这些都是从健康角度出发的，而且是国际国内大的品牌的。这两个基准点吧。 对，可以说是19周年庆典哈，是个时创的是携手众多大品牌联袂巨献哈，希望大家能够去到场。如果您真的是想跟这个时创合作的话，我劝您呢还是到场，因为呢您各方面都去看一看啊，您做到这个心明眼亮，心里有底啊，因为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品牌，用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您心里呢能够知道，这样的话呢大家都互相信任，这个事情呢真的是好完成。 对 啊， 而且这一次19周年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带客户新的东西。我觉得健康的环保的一定是最基础的，就像周老师您现在买件衣服也不会再问人家说哎是缩水吗，这已经是 掉色吗， 这已经是很基础的这个标准 了。当然很多的家装公司在这个基础标准也没有达到啊，但我们这个消费者一定选择大规模的历史悠久时间长的这种公司。那么这个基础的部分我其实已经在您的节目上已经讲了很多了。 是的 啊，那我其实这次想带给观众听众朋友们一个新的概念，叫做适老化家居解决方案。 这回在现场咱们的主要的这个主题就是适老化是吧。 对，从这个健康角度出发，那么引申到这个适老，因为你看现在老龄化其实还是比较严重的。 是的， 并且呢咱们现在家庭结构的421结构很明显，我家现在就是421结构。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就是说就父母还在跟我们彼此照顾嘛，但是在10年后20年后我们要去照顾父母，那么你让父母居住的环境是不是适合他的这个居住，这个其实是一个问题。而且它是一个科学，因为它有很多精准的数据去体现的。 对，而且这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哈。 对， 这个像咱们国家也好，其他国家也好，越来越老龄化哈，在这样的情况下，咱们的这个家能不能适合老人居住，让他能够非常舒适的生活，这点非常的重要。 对， 实际上是有一些窍门的哈。另外咪咪又发来微信说，咱们的涂料是环保吗？这个其实刚才您听节目就知道，我们在一诺千金这个一诺当中就提到了涂料是零，是 VOC 的，是吧？而且如果不达标的话，它的施工全额免单。所以从这个承诺来讲呢，它的涂料 绝对应该是非常环保的。红姐是这样吗？ 是的，我特别的希望这个叫咪咪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加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我特别的希望能够跟您亲自的去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这个涂料是西班牙进口的。这个品牌叫提蛋，那么它已经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了，包括西班牙皇家的一些建筑都在用这个涂料，那么它您可能没有听过，因为它在中国的国内的一个代理就是由时创来独家代理的，那么可以在亚马逊上购买到这个涂料，它的涂料的这个检测标准叫未检出 VOC。 未检出， 就是这个欧洲他们那边还是比较这个就严谨的，他没有写零，他叫未检出 VOC。其实也就相当于是 VOC 是零嘛，就不含嘛。 好好，如果呢这位咪咪您想加红姐的微信的话呢，您可以加红姐聊装修，记住红姐聊装修，红呢是彩虹的红啊，这个公众号您就可以直接跟红姐进行交流了啊。因为装修确实是一个很繁杂的一个事情。各个细节都非常多，一定很多方面呢要事先做好一定的思想准备啊。另外在现场的时候呢，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还有一些讲座，当然这个讲座呢是由红姐来进行负责了。这回这个讲座内容当中就包括一些适老化解决方案。 对， 这个非常好。 对，我每周的周末都会开展一次红姐的这个讲座。那么这个方面也比较多啦，除了健康环保，除了适老化的住宅和这个室内居住环境，那么还有色彩对心理的影响，光的这个灵活运用及对视神经的影响，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收纳的这个内容，卧室居室应该怎么去设计，这各个方面我们都会有的。那其实今天还很想跟这个周老师和听众朋友们聊聊跟适老相关的话题。那周老师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哈，您知道就是这个病人或者老人坐的这个轮椅的尺寸是多少吗？ 轮椅的尺寸标准的尺寸是多少？ 它的这个从椅背儿到地面的这个高度啊，从这个80到86公分之间啊，大概是这么一个高度。那么它的宽度呢是65公分，那么它的长也就是从这个坐在前面那个脚尖的位置，然后一直到扶手轮子的这个位置的长是105公分，基本上是这么样一个数字。那么基于这样的数字，其实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有好几个啊，很多值得注意的点。第一就是你在开关的时候，开关灯的时候，其实是还是挺麻烦的。一般的开关是安排在1.2米的这个高度，但如果你坐在轮椅上的话，其实1.2米你够不到的， 对， 特别费劲， 太高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老年的这个居室的设计里头，会把开关安排在90到100公分的这个位置，就是1米以下的这个位置。那老人会比较这个舒服。那么以及还有一些这个老人他腿脚不方便，他进入到这个卫生间的时候可能会有人去搀扶他，那这个宽度那就要跟普通的卫生间的这个门的宽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基本上要开到这个95公分会比较合理，会比较合理。 那刚才您说这是属于比如说已经坐了轮椅了这些老人哈，他怎么去装修他的家？当然像有一些可能没有坐轮椅，但是他的年龄呢渐渐的增高，他在生活当中呢会有些老人的一些习惯， 对， 所以这些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像刚才您提到比如说防滑要做好，这个光线哈要适合老人他的这个温湿度，以及要符合老人的人体工程学。那咱们就提炼出一个说一说，因为时间实在是来不及啊。 对， 比如说这个光线，那您觉得这个作为老人来讲，他这个光线跟年轻人有些什么不同吗？ 我就说一个比较这个实际的哈。老人比如说阅读的时候，他需要的一个这个灯的这个瓦数大概是40瓦的一个白炽灯，那么它这个光线的一个单位叫克斯，那它需要的是600到1500克斯之间的这么一个这个亮度，那它实际上它是年轻人的两倍。就有时候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回家看看自己父母的这个手机啊， 就会这个亮度特别亮。 对， 我看我母亲用的这个手机就刺眼睛， 对， 他们就觉得哎呦这个我才能看得清、 嗯、 我看你手机我就觉得暗。 嗯 啊，那么在这个平时的这个情况下，老人需要的这个亮度是50到250克斯、 嗯、 而年轻人一般需要的或者说正常水平一般需要的是30到150克斯。 嗯， 所以其实老人会要比我们需要的这个亮度要高很多。 嗯， 那么在这里还有一个延伸啊，比如说老人夜里啊他基本上都要起夜。 嗯， 因为他这个就生理的情况啊不会像年轻人一样那个憋尿的这个情况。那么晚上你为了避免老人起夜的时候绊倒， 嗯， 你一定是要有夜灯。可是你这个夜灯如果要是长期这么亮着，老人又会觉得哎我睡不着觉， 嗯， 我一定要黑灯我才能睡着。 嗯， 所以这个夜灯安放的这个位置以及它一定要是声控的、 嗯、 有一点声音哎它起来它能够看得照亮，它能照到一点亮一点点就可以了，就不会让它摔倒了。 哎，这个非常人性化、嗯、 对。 嗯，所以我觉得适老的这种产品呢要做到不仅仅是关注产品的美观啊、产品的质量以及环保性，更是以老年人的一个人的身体情况为中心，像它安全性啊、舒适性啊以及功能需求的合理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设计当中呢应该是以方便、安全、健康、关怀为基本原则，为长者呢提供适老专项的服务和适老解决的方案，这点呢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呢，在装修的时候对于老人的这种需求绝对是不容忽视的啊。好了呢，在这里我再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在本周六的时候啊，在本周六的时候，咱们实创家居装饰集团为了实创19周年庆典，又再次举行了一诺千金九重礼的这么一个活动。那么刚才也提到这一诺千金是什么，九重礼是什么，反正总之呢就是大家如果参加这个活动要想跟实创合作的话，很多的礼品啊都等待大家。刚才说九重礼呢，咱们在这里就不太一一的再重复了。 对，不要再重复了， 不要再重复了、 嗯、打进电话就可以咨询的。 对对对、 嗯、 现在大家赶快来打电话，一个是进行报名参加本周六的活动，就是一诺千金九重礼这个活动啊。另外只要您打进电话，比如说您已经决定跟实创合作了，那您的设计费就全免。另外有问题要咨询或者报名的话，那只要打了电话就可以获得紫砂生态养生杯一个啊。另外还有一个福利，就是呢如果您搜索关注红姐聊装修这个公众号，红是彩虹的红啊，红姐装修啊，红姐聊装修这个公众号，您呢就可以到店领取的绿植一株，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那实际上呢在这次活动当中呢，咱们联手了很多大牌的一些厂家来共同为大家联袂巨献。那可以说参加这个活动大家就可以说是在装修当中一站式购齐了，可以这么说吗红姐？ 而且通过参观、通过听我的讲座以及通过参观这个展览啊，我特别希望的是听众朋友们成为专家。 嗯， 因为装修是一个低频高卷入度的一个行业。 嗯、 特别希望的是听众朋友们自己认识到这个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黑洞，什么是猫腻儿，什么是真正的高品质且性价比高。我觉得你们只有自己了解了才不会被才会选择正确吧、 嗯、 才不会被这个太深了。 观点说的特别对。 嗯， 为什么有些朋友老是被坑会被骗呀，是因为无知。他对这个事情他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就容易轻信别人、 嗯、 而且呢有些老人哈，当然咱们不是说老人们、 嗯、 老人们呢可能是从那个时候艰苦过来了，所以往往有的时候对于这个财和物啊他是比较在意的。 嗯， 所以往往很多的人呢就在这点上呢以他作为一个切入点，往往会容易让老人们的受骗和上当。 对就很多人都觉得、 嗯、 就说哎你看这多便宜 啊 你赶紧选我们吧、 嗯、 过时不候了等等的。我还是希望这个装修是一个过程，它是一项服务，它并不是买一个电脑或一个手机，你未来的维修其实也不是很难、 嗯、 装修这个东西如果你未来维修的话，其实是尤其是隐蔽工程很难很难的，而且特别的糟心。 嗯， 所以一定要自己了 了解，包括老年朋友希望你们能够带上自己的孩子周末来一起参加一下我们的活动、 嗯、 是然后听一听红姐的这个讲座。那么并且呢其实周老师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政策啊、 嗯、 叫做好邻居计划、 哎、 老年朋友特别好特别好，就是这个白天买完菜之后跟邻居们一起聊聊天儿、 嗯、 哎邻居就特别的多，然后特别愿意呢就是几个人这个伙伴们几个人一起来干一件事儿、 嗯、 那你们不妨就是把周围的一些想要装修的朋友们一起哎过来逛逛时创，那么同样也能够领取礼品，并且呢都一起了解时创，如果同时这个选择时创的话，那么推荐者还能得1000元的这个购物卡， 哎 然后以及呢还给双方增加一年的延保、 哦、 还能增加一年的延保保修、嗯、那么被推荐者呢还能在设计费上再折上折， 嗯， 当然这个折上折我觉得听了周杰老师的这个节目啊、 嗯、 已经免费设计了，就没有折上折这一说了、 哎、 那至少1000元的这个购物卡是两个人非常非常划算的、 嗯嗯、其实这些好处的话呢可能也并不是说是目的啊，比如说我干这个事情就为了得这好处，其实也不是、 嗯、 它是连带的啊、 嗯、 做好事当中呢你也有一些回报啊，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回报，对您的一些奖励而已啊。其实在这次活动当中呢我们这个一诺千金一诺那当然是跟这个环保有关了哈，就是说呢，比如说在环保上，板材、地板、涂料等等哈，它都有这个具体的一些指标跟那儿摆着呢。如果出现问题，就应该怎么怎么着啊？这个是真的非常厉害，写进合同的。另外，九重里呢非常多哈，我就举一个例子，在九重里当中哈，我们有一个签单礼，什么呢？就只要您去了有一个这个，只要您签了单了，什么电烤箱啊、吸尘器啊、除螨仪啊、苏泊尔。什么锅具啊套装等等的这都给您了啊。另外互动礼里边呢有贺岁的金钞啊微波炉啊养生壶啊等等这些都有啊。当然这个其他那几重礼啊每一重礼啊那都是钱啊那都是物啊啊。所以很多人都在问说我要没去这个事情的话我没去这活动的话我也跟时创合作了这九重礼能不能给我其实现在好像红姐还有点纠结这事儿、啊。 这个加红姐的微信公众号叫红姐聊装修 对 然后跟我互动一下或者加我私人的微信就是先加公众号吧然后咱们私下里聊一聊这个话题 好好好、嗯、其实呢我们这个很多的活动都是为这个活动啊量身定做的 对 我们这个礼都是为这个活动量身定做的 都为我这个一诺千金 对、 啊、九重礼是为一诺千金做服务的 对、 嗯、 所以您没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呢咱们再商量 啊这再跟我商量 多好说、 嗯、 啊 好 另外慧说了是红姐聊装修吗对呀、啊 对呀、啊，彩虹的虹。 对，您在微信当中，您加一下“红姐聊装修”，彩虹的虹，就进入“红姐聊装修”的公众号了啊。在上面很多装修内容都可以看到，而且还可以跟红姐进行交流。 嗯 啊，另外还有一个小礼物呢给大家。嗯，那么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呢，您有很多的现场的讲座和实验。啊，比如说有一个适老化的解决方案的现场展示啊，等等的，另外呢还有这个主材环保展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在施工地这个展示现场的一些直播连线，让大家了解这方面的一些情况等等的，真的是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对对对，嗯、我特别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是年轻的朋友带老年人一起来听一听， 嗯、 那么老年朋友带孩子一起来听一下，就是全家出动吧。然后这个老年朋友可以带自己的小伙伴们，这个一块儿来参加这个时创的活动，又能领礼品、 嗯， 又能共同商量着选择一个好的家装公司， 嗯、 然后并且还能得到这个好邻居计划的这个1000元的卡和延保一年的这样的实实在在的实惠。 嗯 啊， 那具体的时间是本周六是吧？ 对，本周六， 是上午的9点钟开始。 我们从上午9点开始给客户服务，一直到晚上的8点、 嗯。 那红姐的这个讲座呢，看情况，看时间的情况，就看这个人数的情况。如果要是人数多的话呢，我会在上午10点半和下午两点分别有两场、 嗯。 如果要是就是大家集中在下午的话，那么就下午2点有一场就可以了。 嗯，好的。那但是这个活动呢，有一个要求，就大家需要报名的啊，因为我们要了解和把控的去的一些人数和时间。 嗯、对。 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报名。但是呢您报名的话会得到一些好处啊，就只要您打这个电话报名了啊，就将得到的是这个自杀生态养生杯一个啊。当然了，如果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咨询，我们这个电话呢是67684个9 67684个9。另外在这次活动当中，虽然我们的主题呢是为了庆祝这个19周年的咱们实创哈，一个庆典活动，那里边的这个九重礼呢咱们说的非常多了。另外咱们还有一个主题，就是这次活动的主题呢还是以事老围绕的一个中心。那刚才您提到了哈，这个事老在装修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呢要防滑，光线方面，温湿度方面，人体工程学方面，这些都要多加的注意啊。那么从温湿度这方面，您觉得老人和年轻人也有区别吗？那假如有区别的话，我们怎么来这个怎么来满足老人的这种温湿度的要求呢？ 一般的这个温度啊在这个15到20度之间是最舒服的。那么湿度呢是在30%到50%之间是最舒服的。如果要是这个比如说湿度要低于30%的话，它其实上呼吸道的这个黏膜水分啊就会大量流失。它会流失掉，所以你才会感觉到这个口干舌燥。那么包括老年人，他其实这个他的这个心跳和他的这个脉搏，它其实是比这个我们的年轻人要慢一些的。那么所以它会在这个温度的适应温度的变化上会更减弱一些。比如说冬天引起的这个心脏病突发或者脑淤血突发就会更多一些。那么这就是因为它不是很，它没有这么快速的去适应这个温度的降低。所以要在室内保持我们说15到20度，湿度的话是30%到50%之间的相对湿度。那么这就要用我们的新风系统去给它做一个非常好的调节。那么包括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供氧性。其实在这里还有一个，因为我们北京嘛，在这个北半球，在这个北纬27度之间，那么这样的这个纬度，它其实是在这个建筑层面上，它要偏南15度，才会让老年朋友们更舒适。当然这是在建筑层面上的啊，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报名来参加听我的这个讲座。从建筑到居室的设计，到一些老年性的一些设备，都会在我这个讲座上去开展。 好的，不仅呢有这些讲座，同时呢我们还有一诺千金九重礼， 真把这个环保写在合同里、 写在合同里，而且呢有九重礼，大礼重重来哈。所以呢如果你想装修的话呢，我建议您在本周六的时候一定要参加实创19周年的庆礼，这个庆典啊，就是一诺千金九重礼的这个活动啊。如果您想去的话，一定赶快来报名，报名呢还有礼品等待您，就是紫砂生态养生杯一个给您啊。另外在现场有很多的奖品等待您，而我们的报名电话是67684个9 67684个9。虽然节目完了，您可以依然打这个电话进行报名，67684个9 67684个9。好，非常感谢呢来自于实创家居装饰集团京津冀大区的市场总监雷红红姐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刚才呢很多朋友说我都加了加不上，没关系，节目下了以后红姐会帮你来完成这个事情的啊。好了，我是周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AM